主啊，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。耶稣说，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跟从我吧。耶稣上了船，门徒跟着他。海里忽然起了暴风，甚至船被波浪掩盖，耶稣却睡着了。门徒来叫醒了他，说，主啊，救我们，我们丧命了。耶稣说，你们这小信的人哪，为什么胆怯呢？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，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。众人稀奇说，这是怎样的人，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。耶稣既渡到那边去，来到加大拉人的地方，就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坟茔里出来，迎着他极其凶猛，甚至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。他们喊着说，神的儿子，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时候还没有到，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？离他们很远有一大群猪吃食，鬼就央求耶稣说，若把我们赶出去，就打发我们进入猪群吧。耶稣说，去吧。鬼就出来进入猪群，全群忽然闯下山崖，投在海里淹死了。放猪的就逃跑进城，将这一切事和被鬼附的人所遭遇的都告诉人，合城的人都出来迎见耶稣，既见了就央求他离开他们的境界。第九章，耶稣上了船，渡过海，来到自己的城里。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到耶稣跟前来，耶稣见他们的信心，就对摊子说，小子放心吧，你的罪赦了。有几个文士心里说，这个人说健忘的话了。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，就说，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？或说你的罪赦了，或说你起来行走，哪一样容易呢？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，就对摊子说，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。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。众人看见都惊奇，就归荣耀与神，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。耶稣从那里往前走，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，坐在税关上，就对他说，你跟从我来。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。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，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。法利赛人看见，就对耶稣的门徒说，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？耶稣听见就说，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经上说，我喜爱连续，不喜爱祭祀。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，我来本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。那时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，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，你的门徒倒不进食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耶稣对他们说，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，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？但日子将到，新郎要离开他们，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。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，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，破的就更大了。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，若是这样，皮袋就裂开，酒漏出来，连皮袋也坏了。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，两样就都保全了。耶稣说这话的时候，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他说，我女儿刚才死了，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，她就必活了。耶稣便起来跟着他去，门徒也跟了去。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，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穗子，因为他心里说，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。耶稣转过来看见他，就说，女儿放心，你的信救了你。从那时候女人就痊愈了。耶稣到了管会堂的家里，看见有催手，又有许多人乱嚷，就说，退去吧，这闺女不是死了，是睡着了。他们就嗤笑他。众人既被撵出，耶稣就进去拉着闺女的手，闺女便起来了。于是这风声传遍了那地方。耶稣从那里往前走，有两个瞎子跟着他，喊叫说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们吧。耶稣进了房子，瞎子就来到他跟前。耶稣说，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？他们说，主啊，我们信。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，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。他们的眼睛就开了。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说，你们要小心，不可叫人知道。他们出去竟把他的名声传遍了那地方。他们出去的时候，有人将鬼所附的一个哑巴带到耶稣跟前来，鬼被赶出去，哑巴就说出话来。众人都稀奇说，在以色列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。法利赛人却说，他是靠着鬼王赶鬼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又医治各样的病症。